第一首诗歌《只有你》。 自我心中无所求，自我唯一依靠你，你是我的生命，我唯一拥有的，你是我一生归依，自我一无所有。只是拥有你，你是我的风雨，你是我的满足，你是我一切所有。自我心中无所求，自我唯一依靠你。你是我的生命，我唯一拥有的，你是我一生归依，自我一无所有，自我只是拥有你。你是我的风雨，你是我的满足，我一切所有，你是我的风雨，你是我的满足，你是我一切。